生永远陪伴你。命运就算颠沛流离，命运就算曲折离奇，命运就算恐吓着你，众人没趣味，别流泪，心酸更不应舍弃。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。命运就算颠沛流离，命运就算曲折离奇，命运就算恐吓着你，众人没趣味。 是来自林克勤非常经典的曲目，叫做《红日》。这首歌马上就可以把你拉入到怀旧的气氛当中，来自林克勤的演绎《红日》。继续来分享一下这张《乐与怒》是 Beyond 的巅峰时期的专辑，但是非常可惜的是，它同时也是黄家驹的绝唱。这首歌林夕本来是当作情歌来填的词，不过黄家驹呢把它作为了回馈歌迷的一首作品。而因为黄家驹的离开，每次听这首歌都会小有一些伤感的情绪。来分享一下《情人》。 盼望你没有为我又再度暗中淌泪，我不想留低你的心空虚。盼望你别再让我再背负太深的罪，我的心如水，你不必知罪。哦，你我知谁甘心归去，你与我之间有谁，是缘是情是童真还是意外，有泪有罪有付出还有忍耐，是人是墙是寒冬藏在眼内，有日有夜有幻想，无法等待。盼望我别去后会共你在远方相聚。 黎时装周刊推荐，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米其林餐厅推荐，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这首作品听起来简单，却有非常动人的旋律，再加上特别的音乐的编曲的手法，也算是抒情歌当中难得一见的曲风，也是江美琪这张专辑当中觉得很精听的一首歌。 不知为什么你又出现我梦中，你凝望着我，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。你沉默脸孔，仿佛有话想要说。我等了好久，梦醒了。若你发现我难过，是因为你造成的。是否你敢伸出手，像我当初勇敢拥抱你过。若你只是有寂寞，怀念起从前的我，只是我没有把握如何隐藏爱你的伤痛。 这是来自江美琪，叫做《凝望》，收录在她2001年发行的《想起》专辑当中的这首曲目。这张专辑集合了很多大牌的制作人，比方说陈伟、陈珊妮、袁惟仁，还有林徽冰，应该说是江美琪比较精品的一张专辑了。而在沉闷难过的时候，如果再听到一首煽情的情歌，应该会让你的情绪马上得到崩溃。来分享一下阿妹妹他们的作品，叫做《DJ， 请别放情歌》。 好听的音乐，苦逼的DJ， 每次都能猜透我的心情，给我节奏自由的感觉。隐藏了好久对他的好感，就在等今晚。没有谁能阻止我向他表白我的暗恋。好听的音乐，酷毙的 DJ，看穿我

是想要逃，我越是躲不掉。白色的风车依然转着，扮演孤独的角色，从来都没有假设，只有选不选择。记忆的相册依然存着，像唱不完的歌。爱情从来都没有舍不舍得，只有心如刀割。这感情会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，我以为忘记你的拥抱，忘记你所有的好，越是想要逃，我越是躲不掉。这感情会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，我以为忘记你的拥抱，忘记你所有的好，越是想要逃，我越是躲不掉，越是想要逃，我越是躲不掉。 最后还是受

求你的无奈，说说那永远无法再来的一缕丝。 这是来自张惠妹的曲目，叫做《没有烟抽的日子》。小时候我曾经有一个很简单很幼稚的愿望，就是很希望有一个带锁的抽屉，可以保存一些自己的小秘密在当中。不过现在呢，因为没有在爸爸妈妈的身边，没有在他们身边工作，所以为了让他们安心，每一天呢都会事无巨细的给他们报告一遍。所以说人在慢慢的长大的过程当中呢，心态也会发生很多的变化。最后来分享到这首歌曲，来自张信哲，叫做《找钥匙》。 听说我爱的人最近订了婚，美丽的三月天里忽然我觉得冷，想说两句祝福的话来支撑，别管了，有情绪自己吞。听说我爱的人最近订了婚，回忆忽然变得很不安分，相片始终锁在抽屉里，多久了没有看没有人，我一时间回不了神，以为谁都偷不走我拥有的女人，我能给你一切毫无疑问，怎么我不知道你会对戒指认真，我人在台北，心在伦敦，我很想找到那把钥匙打开你的门，你的香甜气息

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蔡淳佳和梁文福相识很久了，可能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，所以梁文福写给他的歌词非常的适合他。来听听看这首《陪我看日出》，显得非常的温暖，同时呢又充满了鼓励的意义。 雨的气息是回家的小路，路上有我追着你的脚步，就像片保存着昨天的温度，你抱着我就像温暖的大树，雨下了走好路，这句话我记住，风再大吹不走祝福，雨过了就 好歌一定需要好嗓子来衬托和诠释，但是蔡淳佳又不能简单的被归为实力派，因为她清纯和干净的形象同样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。而蔡健雅她长得并不出众，但是呢特别的音色和定位让她在这个音乐圈当中显得也非常的特别，她的歌很容易感染你的情绪。来分享一下这首《无底洞》。 有时寂寞太沉重，身边仿佛只是观众，你的感受没有人懂，难得谁自告奋勇，